朝雨。清清 我们听到的是在2016年中歌榜上榜六周最好成绩第16名曹轩宾的 Losing You。 这首以失去为主题的歌曲最初是讲他失恋之后的感受，写出 demo 之后呢，外国读书的妹妹久未联络，音乐搭档离开，亲人去世，让他对失去有了越来越深的感受，最终完成这首 Losing You。出生在音乐世家的曹轩宾从小学习音乐，之后考入到了西安音乐附中，18岁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。

为可以给整个人生 once again， 我可以随心所欲，因为我有着自信，爱音乐不用怀疑，这种热情 never end。 抱歉我有点让你发疯的敏感，却担心红要红得比热血还要热烈，白要白得比白雪还纯洁，想要更出色是你最好的直觉，跟随他找到你专属的特别，没有美高并肩是你的溶解，梦要做到比钻石更坚决，想要更出色是我最好的直觉，绽放出光彩被全世界看， 这首要出色不仅是曹轩宾很少见的舞曲风，而且作为收录在自己第一张专辑《深秀期》当中的重要单曲，也表现出了踌躇满志的信心。比方说歌词当中是这样写道，蛰伏几年在等待这样一个 show time， 当情歌不再只是我唯一表现，突破格局更大胆，再创造 number one， 这就是我最好作品等等。当然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，这首要出色可能不是他最好的作品，而提到曹轩宾，第一个会想到的还是他写给梁静茹的那首可惜不是你。并且在2012年，曹轩宾从幕后走到台前，作为歌手出现在大家耳边的还是这首歌，曹轩宾自己演唱的可惜不是你，也入选到了2012年度的中歌榜金曲。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，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，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，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，差一点骗了自己骗了你，爱与被爱不一定成正比，我知道被疼是一种运气，但我无法完全交出自己，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，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，仿佛还是昨天，可是昨天已非常遥远，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，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，曾一起走却走是那路口，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，我想我更有权利关心你，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，我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，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，

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经典绽放，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音乐人曹轩宾的作品。从小学习音乐的他呢，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了尝试创作以及制作，从2004年开始有作品发表，一年之后迎来音乐上的一个高峰期。05年写给梁静茹的《可惜不是你》大红大紫，而备受关注的黄义达第二张专辑当中也有曹轩宾的作品收录，我们就来听黄义达这首《一秒的安慰》。 闭上眼就看见你的侧脸，这感觉像你还靠在我肩，沿着你眉间轻抚忧郁的眼，让失眠的我守在你的梦里面，想听见你的呼吸在耳边，这音乐能平静我的一切，明天再遥远不过是训练，训练多疼你一点，一秒的安慰是我想你的滋味，微甜的滋味的眼，我发现对你总不够体贴，一秒的安慰是那思念的滋味，每天的滋味给你力气面对，温柔的安慰让它流入你的心扉，给我机会去体会生命里有你多美，想听见你说的任何字眼，会温暖这颗心忘了疲倦， 己也会看不见，未来总会有别的心愿，就让时间翻开崭新的一页。 你的音符，你的脸，有种无声的语言，叫我不退缩，要坚持着信念。 听到的是王力宏的歌迷会会歌《爱因为在心中》，而在《盖世英雄》专辑当中，这首歌也是唯一一首不是王力宏作曲的歌曲。曹勋宾作为一名80后，王力宏是他自己非常欣赏的音乐人。除了给王力宏写了这样一首歌之外呢，曹勋宾还给《心跳》专辑写过乐评，并且表示过：“我不会去否认，我就是王力宏的歌迷。”写给黄义达、王力宏以及他的那首成名作《可惜不是你》，让入行不久的曹勋宾有了收获满满的2005年。之后他的作品先后被像萧亚轩、阿令、张栋梁、炎亚纶、苏永康、古巨基等很多歌手来采用。2007年在温岚的《热浪》专辑当中，有一首歌是温岚特别写给自己弟弟的，那这首歌呢也是交由曹勋宾来作曲。我们就来听这首《同手同脚》。 还记得小小年纪松开我的手，迷失的你在人群里看见你，一边哭泣手还握着冰淇淋。有时候难过生气，你总有办法逗我开心，依然清晰回忆里那些曾经有笑有泪的光阴。我们的生命先后顺序在同个温室里，也是存在在这个世界唯一的唯一。未来的每一步一脚印踏着彼此梦想前进，路上偶

快乐像珍珠故事里的调味，谁都逃不掉这满身铜臭味。这一刻感觉暴风吹，这轻松有多么久违，怎么多年对与不对，全都忍了吞了消化了所有的自卑，我只想在此刻大声的 say no， 痛痛快快放纵了自己 say no， 哪怕用一身伤口换这一刻的放手，日复一日疲倦累积在胸口，躺下来感觉自己像石头，没有什么能保留，哪里才算是一个出口，给我片刻的自由，我只想在此刻大声的 say no， 痛痛快快放纵了自己 say no， 哪怕有一身伤口换这一刻的放手，日复一日疲倦累积在胸口，躺下来感觉自己像石头，没有什么能保留，哪里 2010年，韩庚回国发展，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《更新》。刚刚听到的是曹轩宾作曲的专辑主打歌《Say No》，在中国榜上取得了进榜7周最高成绩第8名的好成绩，并且入选到了2010年第3季度金曲。这个小时在我们的经典绽放环节当中，我们分享到了曹轩宾的作品。不论是作为幕后音乐人还是作为歌手，都在我们中歌榜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。另外，他的《别君叹》本周是高居亚军，在明天的接榜专题时段，这首歌能否成功冲冠也是新一期榜单的很大悬念了。曹轩宾在2004年入行，2013年推出自己的首张专辑，而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分享到的是他的第一首个人单曲，他在2008年发表的《好想家》。在这里，耿化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 我一直想知道世界有多大，这个愿望吗？你能够了解吗？那年火车带我走得很潇洒，没有回头听你还想说的话，不敢让你看见我泪快要落下，这一刻我要出发并不害怕，从此独自相识风中一粒沙，再也不是妈妈手心里的花，我想家，好想家，想起妈妈说的话，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这里星星不如我们那里亮，它是躲藏彻夜霓虹的灯光，